成空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我。 是苦恼，同做噩梦，半夜是一对。人在少年梦中不觉醒后要归去，三餐一宿也共一生，到底会是谁？但凡未得到，但凡是过去，总是最登对。你望台上我做你想做的戏，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？升起双臂，老病生死，说不想转停。恨台上轻轻，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。再何地再聚，说今夜真缘，无份有缘，回忆不断，生命却苦短。一种相思，两段苦恋，半生说没完，再年月深远，望明月远远，想着你。 恭喜，福禄寿，期盼新年好。

着

钱编织，你还给我一串钥匙，就这样在我身边消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一切都已太迟，却忘不了你的名字。走在街上，我泪流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时候开始，我们的爱渐渐变质，你还给我一串钥匙，就这样在我身边消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觉得一切都已太迟，却忘不了你的名字。走在街上，我泪流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不再相互凝视？ 相信

的泪才不会如雨下。我爱你，你却爱着他。如果他能给你幸福啊，我情愿任性伤了我自己，默默地祝福你和他，默默地祝福你和他。